十集，白银之手。大法师安东尼达斯消失之后过了几秒，卡德加还在为一件事情犹豫不决，他想听听洛萨的意见。 他想知道关于麦迪文的事。 当然。 我该跟他怎么说？ 实话实说，他们应当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会告诉他们的，但要等到午餐之后。现在就连部落也不能拦着我吃饭。 走吧。 几天之后，洛萨和卡德加回到了中庭，他们已经酒足饭饱，正等候着大主教法奥的到来。几分钟后，法奥出现了，他平静地向他们走来。 感谢你们屈尊到来，不会耽误你们太久。我相信，这对你们以及整个联盟都将是很大的助力。首先，我想告诉您，圣光教会承诺将帮助暴风王国。一旦眼下的危机得到缓解，我们就将筹集资金来帮助您重建王国。 感谢您，神父。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帮助，对瓦里安王子来说也同样如此。 圣光将再次充满你们的家园。上次我们谈话时，你告诉了我关于北军修道院的毁灭，而且想让其他的修士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活下来。显然，即使对您这样强壮的战士来说，兽人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区区牧师又能如何自卫呢？更别说保护他们的教众们了。当思索这些问题时，一个主意突然出现，仿佛是圣光亲自开导我，一定有办法可以使那些战士们可以同时利用圣光的恩赐以及他们自己的高超武艺，并且依然遵循教会教条所倡导的行为准则。 于是您找到了方法？ 是的，我将在教会中建立一个新宗派——圣骑士。我已经为这个修会挑选了第一批候选人，他们有人曾是骑士，有人曾是牧师。我选择这些人时，依据的是他们的虔诚以及武艺。他们将不仅仅接受作战训练，同时也会接受祈祷与治疗的训练。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将同时具有武力与精神力量，特别是召唤圣光之力来祝福自己和他人。 大主教做了个手势，附近的一条走廊里走出了四个男子，轻快地向法奥走来。他们都穿着闪亮的板甲，教会的徽记印在他们的胸甲上、盾牌上与头盔顶上，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剑。从他们的走路方式，洛萨可以看出这些人明白如何控制自身的行动，但那些盔甲与武器都是全新的，毫无使用痕迹。他们具备知识，也接受过训练，但洛萨不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面对过真正的战斗。那些曾经是战士的肯定有经验，虽然也许只是面对过人类敌人，但那些曾经是牧师的很可能只是和其他同伴对练过，而他们即将就要去和兽人对抗。 请允许我介绍，乌瑟尔、塞丹达索汉、提里奥福丁以及图拉扬，他们将会是白鹰之手的骑士。这位是安杜因洛萨爵士，暴风城的首席骑士和联盟的指挥官，还有他的伙伴达拉人的法师卡德加。我让你们六位单独谈谈。 大主教留下洛萨和卡德加走了。在四位圣骑士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比如那个小伙子图拉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其他的比如乌瑟尔和提里奥则显得更放松一些。洛萨还想着应该说些什么，乌瑟尔首先开口了。 这名圣骑士身材高大健壮，五官分明而似曾相识，有着海蓝色的坚毅双眼。洛萨能够感受到他的虔诚，仿佛都体现在了他的外表上。与法奥本人十分类似，不过没有大主教那么温和。 大人，大主教告诉了我们这场即将到来的战斗以及部落的到来，我们将听您指挥，为了人民而战。您可以随意驱策我们，我们将击溃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让圣光笼罩这片土地。 你曾经是一名骑士？ 没错，大人，不过自幼我就是教会的追随者和虔诚的圣光信徒。我第一次遇见大主教时，他还只是主教法奥，他不吝担任我的灵魂指引者与导师。当他告诉我计划组建一个新的修会，并且邀请我成为其中一员时，我感到很荣幸。这些邪恶生物到来之时，我明白我们需要圣光的祝福才能击败他们，保护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及我们的人民。 洛萨点点头，他能够明白为何这个人将信仰作为这一切的答案，或者至少是答案的一部分。他并不怀疑乌瑟尔在战场上将成为强大的力量，不过这个男人的狂热让他有些不安。他怀疑乌瑟尔会过于在意荣耀与信仰，而不会使用不那么高尚的方法去赢得胜利，这对目前的状况不会有太大帮助。洛萨本人从那些对付兽人的痛苦经历中明白，单凭荣耀是远远不够的，想在与部落的对抗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他和卡德加接下来用了一个多小时与这四位圣骑士交谈。洛萨非常高兴地看到卡德加也在试探着他们。当这些神圣的战士们离开去参加下午的祈祷时，洛萨转过身看着卡德加。 那么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有些怀疑。 哦，为什么？ 他们准备的时间不够，我们预计部落将会在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抵达洛丹伦，而这些人从未经历过战斗，至少从未作为圣骑士参战。如果大主教希望他们施展神迹，我担心他可能会失望。 我同意，但是法奥很信任他们，也许我们也应如此。假如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毫无疑问，乌瑟尔对部落来说将会十分危险。不过我并不认为他可以领导除了圣骑士以外的其他人，他的信仰实在太过坚定，大多数士兵都受不了。塞丹和提里奥也差不多如此，塞丹首先是一个骑士，而提里奥是个战士，不过他们早已经具有了信仰，这也许会让他们对一些纯粹的战士会采用的战术感到犹豫。 那图拉扬呢？ 是他们中最缺乏信仰的，但因此也是在我眼中评价最高的。他受训担任神职人员，也是一位忠诚的教会信徒，不过并没有其他人那么盲目的狂热，他看得比他们更长远，而且更加具有智慧。 同意。 这个年轻人同样也使洛萨印象深刻。图莱昂起初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原因。他听说了洛萨以及他在暴风王国的事迹，而对他感到敬畏。虽然这并不是洛萨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但他依然感到很不舒服。他家乡的许多年轻人也非常崇拜他，并且请求他教导他们，并且让他们加入他的卫队。不过当最初的崇拜退去，图拉扬证明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具有敏捷的思维，并且比他的同伴更能理解诡计与花招。洛萨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而卡德加也同样感觉到了这一点，更证实了他的想法。 我会与法奥谈谈，圣骑士的价值毋庸置疑。我会带上乌瑟尔，作为与他们以及教会的联络人。我还会再推荐一位候选人，加文拉德。他是我在艾泽拉斯的一位骑士，对我们非常忠诚。我想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圣骑士。不过最终我会挑图拉扬当我的副官。 选得不错，但愿部落会给我们充足的时间吧。 除此之外也做不了什么了。